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 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苏峰塔让阿伟给冯琛送去了一个装有锁钮的盒子，盒子里是左文去祭拜姜森阳的照片。原本冯琛是不屑与苏峰塔有任何接触的，但是这个照片让本来就神经紧张的他再也绷不住了。他们二人约定在茶社见面。苏峰塔扫了冯琛两眼，自从进了包间，冯琛什么都没碰，茶杯、茶壶、烟灰缸，所有东西都在原位。冯琛虽然语气焦躁，好像控制不住情绪，其实非常谨慎。苏峰塔说，谢谢你讲的故事，不过我来这儿不是听你讲故事。冯琛皱起眉头问，你到底想干什么？苏峰塔说，照片你看了，是我在姜森阳的墓前拍下的。 不用你提醒，我认得墓碑上的字。 冯琛嘶声说， 你不觉得奇怪吗？ 苏峰塔注视着冯琛， 你究竟搞什么名堂？ 放手。苏峰塔的嘴里蹦出两个字，冷硬而果决。 什么？ 冯琛皱起眉头， 不要伤害张盼宇还有红叶。那和我没关系。 冯琛一脸倦怠， 要怎样才肯放过张盼宇？ 苏峰塔的眸子里泛起寒光， 我没想对他怎样。你是姜沃的帮凶，包括左文，你们都听姜沃的，别提我老婆。 冯琛像被踩了尾巴，音色激烈凌厉。苏峰塔淡然一笑， 女人对他们的第一个男人总是念念不忘，尤其是少女时代热烈的情感，一旦燃烧起来一辈子。 住口！ 冯琛的肩膀摇晃起来， 当然那只是我的推测，但 我叫你住口。 冯琛的眼底泛起血丝， 那些泪水左文在你面前流过眼泪吗？ 苏峰塔逼视着冯琛，他脸上画着很浓的妆，泪水会冲坏妆容，所以他已经忘了什么叫流泪。很多女人都这样把自己的脸包裹起来，因此有了不再流泪的理由。好好想一想，左文有多长时间没哭过了，可他却对着一个死人的坟墓。冯琛忽然笑了，笑声如同一群惊飞的蝙蝠在黑暗的洞穴里撞动。他边笑边咳嗽，末了他指着苏峰塔说道， 现在变成了这么险恶的人。 卑鄙的家伙没有权利指责别人。苏峰塔面无表情地说， 我只是在回忆，这些年支撑我活下来的就是这些回忆。我一点一点地爬到过去，像一只虫子。我想起了一天早晨，左文去了江家，我以为他去找江沃，到了学校才发现江沃早就在学校了。左文去他家本来没什么，可我觉得那天早晨江沃应该知道左文去找他爸，所以他早早到了学校。那天本来不该他值日，他就随口告诉我他轮值，而且那天早晨他还把他妈妈带出了家门，送到公园去晨练。为什么？包厢内霎时变得死寂。苏峰塔接着说，世道自有法则，现实的一切答案都隐藏在往日。苏峰塔瞥了冯晨一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了证明我的推测，我找到了江森阳的墓地，开始等候，等了很长一段日子，直到左文出现。你是在要挟我？冯琛变得异常平静。江沃比你想象的更可怕。哼，这么说你在帮我？冯琛讥笑道。看看你自己啊，来到这么一间普通的茶社，是不是也自惭形秽，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有脸坐在我面前大放厥词？苏峰塔静静地望着冯琛，冯琛靠着椅背摊开双手，说吧，你想要什么？不要靠近张盼宇，不然呢？我有办法让你更痛苦。冯琛大笑起来，把眼泪都笑出来，笑够了，用阴郁的目光盯着苏峰塔说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他们只是拼命保住自己碗里的一点残汤剩饭，你呢？你不会明白的，张盼宇不可能和你在一起，你难道还有幻想？你不会明白的。苏峰塔的声音变得虚无缥缈，看来你中毒很深呀，是不是张盼宇对你笑一下你就超脱了？这本来就没有道理可讲。冯琛站起身烦躁地说，白白浪费了我半天时间，请把茶水钱留下。苏峰塔仰脸看着冯琛，我身上没带钱。真是猜不透你啊，变得这么低贱。冯琛掏出钱包，抽出一张百元钞票扔到桌子上，剩下的钱给你买晚餐，去吃你的残汤剩饭吧。冯琛大步离去，苏峰塔依然坐在原处，听着冯琛的脚步声远去。害死他们的终将是他们自己，他们却浑然不觉。苏峰塔拿出一把镊子，把那张钞票夹起来放进塑料袋，然后他从另一个口袋掏出自己的100元钱，叫来服务员结账。左文参加完慈善拍卖会回到家时，已经是第五天的午夜，轿车驶进大门，左文看到楼上房间亮着灯，不禁有些感动。冯琛知道他今天回家，一直没睡，在卧室等他。这座院子对外称作东六院，一堵围墙将外面的世界隔开，院内郁郁葱葱的树木营造了静谧安详的气氛，左文很喜欢这种感觉。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二楼，进入宽敞的中央正厅，沿着过道往前便是主寝室，冯琛应该在里边。可是左文推开门，却没看到冯琛。左文皱了皱眉，没顾得换衣服，径直上了三楼。三楼顶端有露天阳台，旁边是一间舞厅，冯琛正站在舞厅中央。琛，你怎么在这儿？左文低呼。 冯琛毫无反应。左文挤出一个无声的笑容，还以为找不到你了，打算去地下室看看呢。冯琛的身影动了动，仿佛一座复活的雕塑，左文感到莫名的不安。琛，你怎么了？他慢慢走进冯琛，冯琛的脸庞映着灯光，鼻翼和额角笼罩在深暗的影子里。 那个晚上，你是不是对我隐瞒了什么？ 冯琛蓦然问道，他的嗓音仿佛被磨损了，发出浑浊的颤音。左文的脚步停住，身子不由得往后一缩。冯琛提到的那个晚上，就是所谓的成人礼。左文脸上的表情十分古怪，既有些迷茫和困惑，也有着恐惧和震惊。 琛，你什么意思？ 左文注视着冯琛， 你一定有什么事情没有告诉我。 冯琛低着头，那天晚上不是你一个人在，左文尖声说。冯琛抬起头， 我知道， 所以我不是对你一个人隐瞒，左文说。 这么说，你承认瞒了很多秘密。 冯琛亲了亲嘴角， 现在说那些还有意义吗？当时我们是三个人，无论我故意要隐瞒还是不自觉的隐瞒，早就过去了。再说在那种情况下，谁能保证把以前的事情都说出来？你能吗？啊！ 左文发出嘶哑的低喊，浑身缩成一团，在黑暗的地下，在棺材里抱着一具陌生的骷髅，那样的噩梦直到现在还不时出现。左文突然上前一步，抱住了冯琛，头埋在冯琛的胸口，发出类似哭声一样的哀嚎。冯琛一动不动地站着，既不伸手拥抱左文，也没有把他推开，两人以诡异的姿势僵持着。良久，左文嘶声问， 你呢？ 那天晚上我把该说的都说了。 所有秘密？ 全部。 那我佩服你。 左文似乎在冷笑，眸子在冯琛的胸前闪动着， 每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做到，却可以。 左文的双手从冯琛的肩背上松开，退了一步，身姿倾斜。 那些年，除了我们一起做的那些事外，又有多少秘密值得分享呢？ 你瞒了最大的秘密， 那个秘密对将我来说不算什么，对我却很重要。 你刚才说是担心将我听见， 其实将我早就知道，不是吗？ 冯琛将阴沉的目光投向左文，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左文想呼喊，发出的却是微弱的声音。冯琛掏出一沓照片扔到地上， 你自己看吧。 左文蹲下捡起一张照片，又捡起一张，然后捡起第三张。他始终蹲在那里，埋着头，头发遮住脸颊，弯着长长的脖子，洁白的后颈泛着光泽，像一只优雅高贵的白天鹅。只有双手在微微摆动，照片在纸端交叠。 看不懂吗？ 冯琛的声音来自夜空。左文缓缓站起身，眼神平静，嘴唇微抿。他晃了晃照片，反问， 这怎么了？你去墓地干什么？ 扫墓。 冯琛竟不知往下该说什么。左文接着说， 我替江沃去的。 替他？ 他爸爸的忌日，江沃有事不能去墓地，请我帮个忙。 是啊，我们是同伴，这种小事算得了什么？比那更艰难的事，对我们还不是手到擒来。 冯琛的唇边泛起嘲讽的笑容， 你可以质问我，但不要怀疑我们的同伴关系。 左文提醒道。 你说的是骷髅协议？ 冯琛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左文咬了咬嘴唇， 最近你很反常，是工作太累了，坐吧。 左文伸出手， 下楼好好休息。 去祭拜江森阳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 冯琛问道。左文叹口气，看着冯琛的眼神仿佛对着任性胡闹的孩子。 你连江叔的墓地在哪里都没兴趣，去扫墓你愿意吗？ 我问的不是那个， 何必纠缠这种小事呢？ 左文沉着眼，像一位严厉的母亲，不再纵容小孩。 你认为那也算秘密？ 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你这可不是普通带扫墓的样子。 冯琛冷笑道。 哼，我感到奇怪，你和那个不相干的死人怎么有那么深的感情？ 左文低垂眼睑，冯琛是在故意激怒他，但他要保持理性。 琛，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多疑，这样很容易被别人钻空子。 江我经常说，如果有人想要对付我们，就会寻找薄弱环节，不停地打击弱点。 你的猜忌心会让你怀疑原本坚信的一切，眼下就是例子。 你说对了。 冯琛拖着脚步在舞厅徘徊，如同孤魂野鬼。 当你被最信任的人欺骗了一次，你还怎么相信他的一切？当你开始怀疑其中一个点，又怎么能坚信整个圆圈是完美无缺的？ 左文用痛苦的眼神看着冯琛。还是江沃说的对，冯琛被自己的牢笼囚禁了。其实每个人都是如此，只不过冯琛的牢笼太明显。现在怎么办？左文很想马上找江沃商量一下，可他不能离开，只能眼睁睁看着冯琛在舞厅徘徊，那孤独的身影不停地走着走着。左文睁开眼睛时才发现自己居然睡着了，他蜷卧在墙角，头发遮住脸颊。天光大亮，冯琛不见了。左文吓了一跳，挣扎着爬起来。冯琛在舞厅徘徊一夜，现在突然消失，难道出事了？左文跌跌撞撞跑下楼，迎面遇到了佣人。 先生呢？ 左文嘶声喝问。佣人像撞鬼一般愣了几秒，赶忙应道， 啊，先生去公司了。 去公司？ 吃罢早餐，司机把他送到公司了。 啊！左文浑身一松，几乎瘫软在地。佣人搀着左文回到卧室，扶着他躺下。左文觉得头很痛，原本想给江沃打电话，想想还是算了。冯琛暂时控制住了自己，左文又担心江沃做出过度反应。他很清楚，冯琛和江沃相互猜疑，随时可能爆发，他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对策。左文神情恍惚地嘟囔几句，闭起眼睛，睡意如狂风席卷而来，一下子把他拖进了黑漆漆的漩涡中。玉府整形美容医院沉浸在和煦的阳光里，江沃从办公桌后边站起身，向外远眺，马路对面的园林悄然变了色彩，多了些浓烈的红。江沃想到了手术台上的鲜血。他刚刚接了一个电话，是那位女客打来的。自从上次女客拜访以后，至今双方合作了三笔生意。女客对江沃的技术大加赞赏，但也提出了建议，希望有些飞跃式的东西。不是普通的进化，而是升华，女客在电话里说道。江沃挺佩服那位女客，外表看起来其貌不扬，谁也想不到她手上掌握着那么大的资源，但因此也很难对付，只凭美茶美少年远远不够。 我明白你的意思， 江沃回应道。我研究的课题即将突破。 哼，那样最好。江院长，钱不是问题，只要你的产品有价值，开多少钱都有人买单。